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要来先听一段小剧场。哎呦我天哪，常教练疼死我了。 哎呀，筋膜放松的这个疼是很正常的。 筋膜放松？那筋膜放松跟平时的我们的其他放松有什么区别啊？ 对啊，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筋膜放松。 好好的，刚才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小剧场了，也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去分享的话题了，就是来谈一谈筋膜的概念，还有我们身体运动的原理。那首先呢，就要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了啊，什么是筋膜？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小剧场当中提到过，我反正不太清楚，所以还是让常教练先和大家去解惑一下，好不好？ 嗯，筋膜啊，其实在近几年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嗯， 但是筋膜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的呀，其实在原来几期当中也略微提到过， 嗯， 其实筋膜呢最常见的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动物的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东西。其实你在这个菜市场去买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些肉上面都会有那种薄的跟那种保鲜膜一样的那种薄膜， 嗯， 啊，就半透明状， 对 吧？ 对，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筋膜，你知道吗？ 哦，那就是筋膜。 对对对，它其实它最大作用什么呢？首先它是保持我们肌肉形状的。为什么那些你看那些肌肉它是一块一块的，对吧？其实在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什么肱二头肌啊，什么臀大肌啊，对吧？它这个肌肉的形状是谁来维持的呢？就是这个筋膜。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塑料袋， 嗯， 然后这样兜住它，它是这样的。当然筋膜呢，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感觉，哎，是不是筋膜就很表层的？但不是，我们的每一块骨骼肌当中它都有很多很多肌纤维嘛，对吧？就一束一束的，对吧？要么咱们在吃肉的时候就拉丝呢，一条一条那种感觉，就瘦肉，纯瘦肉哈。 对。 然后呢，但是你会发现牛肉干你就知道， 嗯， 对吧？牛肉干你在这样咬的时候，一层层这种拉丝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还有白白的那种，就是那种细丝一样的感觉，对吧？原来在我们的这些每一个的肌纤维上面还会包裹着筋膜， 嗯， 所以它是从表层啊到深层啊都会有这些东西， 哦，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人体当中去维持这个肌肉形态的。当然呢，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弹性的，你有那种感觉吗？ 嗯， 对？ 对 吧？就在那种肉很新鲜的时候，你会感觉是有弹性的。 对，但是弹性又不是特别大。 对，它不像咱们那个肌纤维一样，因为肌纤维里面它这个它是可以滑动的嘛。它像就有点像个抽屉那种感觉，可以打开可以放回去那种，但是呢它是束裹在外面的，所以它的弹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呢筋膜它如果是开始皱，就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塑料袋啊，我这样使劲揉都皱了，揉皱了之后你会发现呢，你把这个塑料袋本来是个新的塑料袋，很平整，对吧？我使劲揉皱了，你放到桌子上之后，它自然而然它还会展开， 嗯， 但你会发现它展开的幅度是没有之前那么大的。 对， 这个就是筋膜的紧张， 哦， 所以刚刚为什么让你压呢？ 嗯， 对吧？ 对， 然后疼呢？ 对， 对吧？所以在筋膜的这个放松当中，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会看到很多一些用一些这种按压的方式啊，或者这种刺激来让它达到放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是好像跟平常拉伸有点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它是比较偏深的那种。 更深层次的， 对，那种疼痛在里面。但当然这个疼痛啊，就是你说正常不正常呢，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正常的反应，但是也得分情况， 嗯， 也得分情况。比如说有些人啊就是疼啊，对，疼是正常反应，但问题是在疼的过程你要清楚这个疼是酸痛还是那种 刺痛 啊、哦，也得分啊。 对对对，不一样的，也不一样的。什么叫酸痛啊？最明显，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肯定会做过一些按摩， 嗯， 推拿那些，对吧？然后呢，他们在揉的时候，很多时候，哎呦，那个点就特别酸， 酸胀， 对，有时候会那种，有时候还上下串的那种感觉。 嗯、 但这种痛呢，你会。就是痛，你是很痛，但是你会本能的跟那些按摩师傅，哎，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你帮我使劲按按。但你因为你知道，你按完之后就会放松了，这个就是酸痛，是很酸的，有点酸溜溜那种感觉，酸痛的，这个是正常的，在筋膜放松当中，它这是非常正常反应。但是刚刚所提到的另外一种疼痛呢，就是刺痛，这个刺痛啊，它就有点像针扎那种感觉。 嗯， 它还不是偏深层，它有点偏表层针扎那种感觉。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代表是弄错了， 弄错了。 对，就是你压错了，你的地方是压错了。 哦，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你压到骨头上。 哦， 对吧？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可以试一下啊，比如说、啊、你把这个放松的这地方啊，你压到最明显哪个地方？我们的肩胛骨。 嗯， 啊，就最外面肩膀最外面这个有个骨头啊，如果你拿一个球什么去压啊。你会觉得这个痛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压到肌肉上，比如大腿这些很饱满，是那种比较深的那种感觉。你要到肩，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肉，皮下面就是肩胛骨啊。然后呢，压下去就刺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换位置，一定要换位置。 这地方不适合这样。 对，就因为筋膜放松，我们刚刚讲过，筋膜是在肌肉上，对不对？ 对。 所以你在骨头上压，骨头上面上是有骨膜，而且你刚压完了之后呢，也对它没有任何刺激。而且骨头你知道有什么特点，如果你总是用一些很硬的东西给它压压压，时间长了它会增生的、 oh. 啊，它会增生的。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你也不用担心，不是压一次两次，哎呦我原来经常那么压然后会不会增生、嗯、增生也没那么容易啊。它是一个骨骼，其实这个骨质增生啊，它是一个骨骼自我保护性的一种措施、 mm. 啊，一种措施的。所以这是筋膜当中一些简单概念啊。当然啊，其实现在的这个筋膜研究也是很深入，还在继续研究当中啊。筋膜远远没有像我们所讲到的，所以我说或者平常我们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筋膜呢，我们平常它最深的概念是怎么样呢？就比如说我们原来讲过什么肌肉对吧，什么肱二头肌我要用弯举去练对吧，我啊腿我就要蹲去练。就我们那时候讲的肌肉它是分开的啊，屁股就是屁股对吧，腿就是腿啊，胸就是胸，胸大肌就胸大肌啊，背回去就背回去，它是单独独立的。但其实在筋膜概念当中，它是可以分为局部，也可以分为整体，就是它原来它里面是有联系的。比如说啊，我的胸大肌跟我的肱二头肌完全是两块肌肉，就是在解剖的过程当中它根本就是两块肌纤维，不一样的啊，其实点什么连都不一样。但是在筋膜的概念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我去做一些胸大肌的刺激，就发现这个人他的肱二头肌啊，就手臂前侧这块肌，他也在动，就好奇怪。正常的话应该哦，我的胸大肌收缩跟肱二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对啊。 他接着收缩，最后研究发现谁在起作用呢？就这个筋膜在起作用。 哦， 原来肌肉和肌肉之间，他们都是靠这种筋膜有联系的，有联系的。就可能比如说。我做这个活动，但其实可能另外一个肌肉它紧张或者它的筋膜有问题的话会影响你这个活动的。 嗯， 所以原来我去过一些大会当中，你知道他们原来有个学生就问我啊，老师我在一些那种大会当中，就是那种健身的啊大会当中，我看到有位老师好厉害，他说他给我做了一个魔法的东西 啊， 对吧？然后呢我说什么魔法、 嗯、 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啊，很多成年人，你知道你是大腿后面特别紧吗？比如我去啊、要往下俯身，站直了往下俯身，你会觉得哎呦腿特别紧，手都摸不到地。其实正常的话，手应该可以触碰到地面的， 嗯、 对吧？然后呢，我们原来的概念就是哦，你是大腿后面的肌肉紧，然后我们就要放松后面的大腿肌肉， 嗯、 对吧？我就要做很多很多拉伸，腘绳肌拉伸。但是那个老师没让我这么做，他让我干什么呢？就这个眉毛啊上面，这个额头的位置，然后他让我揉。使劲揉，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试啊，很神奇，揉揉揉揉揉，就使劲压，你明白吗？ 对， 压压压压压，然后你再俯身看一下，你会发现你能俯身下去 啊？这 对，就这样的 啊？ 对，就是他说，哎，老师什么原理啊？这个就是运用了筋膜的概念。我刚刚讲过，我说这个筋膜它是有联系的嘛？ 但是这个联系感觉好远、啊， 很长，对不 对？ 很长，对吧？所以它原来。 它原来在筋膜的这些科学理论当中，我们人体它是有线的，就原来这一块肌肉它是在那条线上，在那条线上之后，你放松这条线当中的任何一块肌肉都会导致这条线延长或者放松、 哦、 所以原来我们的概念就是哦，你腿紧张你就放松腿就好， 对，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有些时候是确确实实就是因为你大腿肌肉的紧张而造成这种现象，但放松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是改善，但好像改善不是很明显，有些人明显有些人不明显，因为有些人就是那个肌肉紧张，但有些人他那个幅度做不到，根本就不是那块肌肉紧张的问题，他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腰背肌肉紧张、 嗯、 对吧，我枕骨这周围的肌肉紧张啊，然后或者是我足底的肌肉紧张，可能是因为这些肌肉紧张和筋膜的紧张而造成它俯身不下去、 嗯、 所以它在这条线上当中呢，你放松整个这条线它才管用。 哦，就很像、 就是、对， 咱们说比如说这一个树它这个茎茎叶叶的啊，它枝枝芽芽的， 对，你看好像 彼此都是有联系的， 对，你看似好像是彼此间没有联系，但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哪怕是在最根部最底部， 对， 都能够 跟最头上 对最上面， 是的、 哦、 是的，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试一下，就是这个眉毛上面啊，眉毛上面这个脑门啊、嗯、脑门，然后用拇指和食指，还有然后如果你觉得力度不够的话，你可以用中指叠加到食指上，然后就这样使劲揉、 哦、 啊，使劲揉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也是有点酸的， 哇， 就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这个， 对，然后你就俯身，你当然揉之前你先俯身，你看一下你的幅度，然后你先揉揉揉揉揉揉揉，就压按压的，不是那种很表面搓那个皮啊，是压下去那种的、 嗯、 然后揉揉揉，你再发现，你会发现下面的幅度确实会变大。 嗯，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平时多做这个筋膜的放松是不是就比拉伸要好啊，或者 说 就不需要拉伸了 呀？ No, 我说了是两种概念。 哦， 所以当你这个动作幅度的紧张啊，这个动作幅度不大，有可能是肌纤维的问题，对，肌纤维我们就要做拉伸的。除了它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筋膜的问题。所以在这两个当中呢，你两种都要做放松。 嗯、 最明显的辨别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比如说啊，我现在腿很紧张，我做很多回拉伸，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过这么一种现象，就是我是拉伸，前期的效果非常好啊，幅度的变化很大，对吧？但是我会发现，拉伸一段时间之后。在后面拉伸的好像那种感觉那种效果有点停滞不前了，或者是有些人怎么样，我拉伸半天之后感觉那效果不是很明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概率是你的筋膜有问题，而不是你的肌纤维有问题。 哦，筋膜有问题， 对，我刚刚讲过，我们再回到那个菜场那个肉哈、 嗯、 我说了那个筋膜它是这个包裹住那个肌纤维嘛，对吧？你想想，就像那个塑料袋一样，如果这个塑料袋是没有延展性的话，我肌纤维延长的幅度是不是也会受限？ 对， 明白那个概念吗？所以呢，如果是你筋膜紧，它会限制住那个肌纤维延长的，可能本身肌纤维根本就没有问题，但因为筋膜限制住我了，我出不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塑料袋缩住了，但其实它是可以延长的，所以呢，我就要通过很多一些筋膜放松的方法。如果这个塑料袋铺平整正常了，然后再去做一些幅度，你会发现特别有效。 嗯， 而且筋膜还有个什么概念呢？筋膜我们现在是在讲放松，其实呢，筋膜它对我们的肌肉收缩也是有帮助的。 嗯， 因为做功嘛，如果我就延长多了之后，我的这个收缩回来做的功也会大，所以它在我们的平常训练当中，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他筋膜紧张的话，他平常做的那个动作幅度是小的， 嗯， 做动作幅度小，肌肉的做功就会小，肌肉的做功小，它的训练效果就会变差。所以很多有一些比如健美运动员什么，他们平常都会做筋膜放松的，就因为可以让这个幅度变得更大， 嗯 啊，做功对肌肉的发展也会有帮助的。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想让肌肉拉伸的效果更好、 嗯、 就一定不能忽视了筋膜的这个放松。 对 啊， 对， 筋膜放松的越好， 嗯， 可以说是给我们肌肉拉伸的空间就越大。 对 啊， 对的，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概念。 对，大家以前可能比较重视或者说了解的比较多的都是肌肉放松拉伸这方面啊， 对对， 对于筋膜的这个放松大家可能以前都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们不是特别好区分这二者，就像常教练一直说的嘛，筋膜是包裹在肌肉外面的， 对， 那我们如果 当然里面也有， 对，我们没有真的说看到或者说自己尤其是在身上去感觉到的话， 对， 大家是不那么容易去感觉出来到底我在拉伸的是筋膜还是肌肉。 对，等你下次在做菜的时候切那个肉的时候你好好看看你就很清楚了， 对， 那也都是我们的筋膜。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刚才常教练跟我们说到的都是原理啊、 嗯、 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辨别筋膜啊。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关于筋膜的放松，筋膜往往都是在我们这些大肌肉群当中 对 是比较多的，不太可能说就是在这种纯骨头上的 不骨那没法做， 哎对对对、 嗯、 刚才也说到了、嗯、要那么做的话那是刺痛感， 对对对对， 不正确的啊， 对对对。 那我们就和大家去谈一谈吧，筋膜放松它用什么样的工具来放松是比较合适的？ 对，现在其实筋膜放松的这个工具啊还挺多的。 反正我现在经常听到的就是很流行筋膜枪。 对，筋膜枪、 啊、 对，你像筋膜枪 对 吧，对， 都已经这么叫了。 对对， 它是必须对筋膜使的了， 它是对筋膜。还有除了筋膜枪以外是怎么样呢，就是还有就是泡沫轴。 泡沫轴也是可以给筋膜使用的。 泡沫轴本身就是给筋膜用的。 哦，但是之前很多人或者说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是肌肉放松的时候使的比较多的。 它是给肌肉放松的没错、 啊、 对吧，但肌肉当中针对的点是筋膜的点、 啊、 还有什么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原来我们家老人啊，你知道吗，原来特别喜欢买那种东西，就是应该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家里这老人也会买过，就那种木质的，然后上面是有滚珠的带颗粒感的，然后呢这个是平常在家然后脱下鞋光着脚然后在脚上面 啊，见过见过 磨的那种， 对对对对， 说什么增加血液循环那些，你知道那个是干，那个也是放松筋膜 啊， 那个就是放松足底筋膜的， 哦， 那是放松足，所以你做完之后就觉得走路也特别轻嘛， 那岂不是在石子路上走也是放松？ 对啊， 足底筋膜的， 对啊， 啊 对啊，它都是有作用。所以我刚刚讲过，我说它对这个训练什么都是有帮助的嘛。当你这个筋膜放松的时候，它的做工会容易的。 嗯， 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吗，做完筋膜放松之后，除了你觉得哎这个延展度特别大以外哈，还有就是你会觉得发力特别容易，开始 发力， 对，容易发力。就比如说啊，原来哎我上个楼就觉得特别重身体，但如果你做完筋膜放松之后你再上楼或者做一些蹦跳的动作，你会觉得哎身体好像变轻了。 那是不是还是因为把我们的这个肌肉延展空间给 打开， 对， 打开，然后它更容易做功，因为原来老束缚住它嘛， 感觉有点皱着似的、啊、 对，皱着之后你想想，第一个你是外界的阻力，它就筋膜本身给肌纤维还有阻力， 嗯， 对吧，它限制住它嘛，所以我跟延展开之后哎那个肌肉放松了啊，放松之后它更容易去延展啊，收缩延展收缩这样。所以很多人筋膜放松之后它有两种感觉，一个是觉得延展度打开、 嗯、 还有一种就会觉得我这块肌肉它的发力更容易更轻松、 嗯、 都会有这种普遍的感觉的 啊、 还有最普遍的工具，就平常可能会看到一些数据当中会有些人会用什么高尔夫球啊什么网球 啊, 啊， 对 对 对, 对 吧，反正那种硬的球啊， 脚底下踩、啊、 对对踩嘛， 对, 对吧，那跟那个木质的滚珠那么一样， 对 对 对 吧。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放松的工具，但是只是呢它的这个强度有点可能不一样， 感觉那些比如说球的啊这滚珠的它是点状的， 对， 然后那种像泡沫轴啊、 嗯、 他们这些都是属于面状的嘛， 对对对对，反正在筋膜放松当中是这样的，就是分情况、 嗯 如果是反正就是如果是它接触面积越小压强就越大、 嗯、 压强越大，如果从训练从这个放松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放松的效果会更好，压强越大的话、 嗯、 它因为它按压会更深的，所以它放松的这个角度会更好。但是呢也得看自己情况，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特别怕痛的， 对、啊、 他一痛之后这个你知道这个人会痛的时候哈、啊， 他反而 他紧张他就会绷紧 起来了， 对 会 他就一紧张这个放松效果是达不到的， 嗯， 所以这个酸痛并不是说我说要有酸痛，但是酸痛一定是自己可承受的，就你不要哎呦这不行，这个人一压之后他都是就身体都会 肌肉都变成紧张的， 紧张这是放松不开的，你像肌肉都是保护性收缩的，我现在像在延展开是很被动的， 对， 你必须要在主观放松的状态下去延展它才有用。但现在流行还有筋膜枪，筋膜枪是有点被动的， 对， 前面那些都是主动嘛， 对， 筋膜枪都被动，但是筋膜枪我们在前期当中讲过一个问题，它一定是对大肌肉群特别是对臀腿这种大肌肉群是特别有效的， 对， 然后它的效果也确实好啊，但是对这些颈椎啊在这些躯干当中有些小肌肉这些要稍微注意一下，就特别颈椎你不要拿那个东西去打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 这个地方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大肌肉嘛， 对，因为颈部后侧嘛，就很多人因为哎觉得这个地方紧，还有就是他会 打这个东西，你知道也会，因为我们颈背周围有太多一些神经线还有动脉，颈动脉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如果是操作不当的话会造成这个一些不好的后果。所以在筋膜放松当中，你去基本上就臀腿为主， 如果拿筋膜枪 对 来去做的话， 你记得都大肌肉群啊，或者是腰背这些大肌肉群，就是腰这个地方也可以， 反正就记得离颈椎远一点。 对， 哎，别围着它弄， 对， 肯定也不舒服嘛，自己也会觉得不舒服。 你颈椎的这些东西，你可以拿球什么的自己去压都行，就不要拿那个筋膜枪。 嗯， 因为原来有，因为筋膜枪最近特别流行嘛，对吧？ 对， 因为你做完之后，你觉得确实会放松很多嘛。对， 就像您说的嘛。它是属于被动的，但是的确是省了不少力。 对， 至少我不用自己拿那个按摩轴去滚，而且你说实话，你自己拿按摩轴去滚的话，你好像总是给自己留点余地。 嗯， 这个筋膜枪你可以选择强度嘛，然后你去适应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 对，但筋膜枪有个问题，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在用筋膜枪的时候，他就是比较表面的在上面打，其实筋膜枪正确使用方式是压住的。 哎， 是要压住的，要用它的高频然后去刺激打到深层的筋膜，这样才可以。如果你是在表层的话，我告诉你还不如拿泡沫轴。 对， 真的是那样。 表层的话，感觉其实真的只有痒的感觉。 对，痒的 太多， 不会 真正的那个刺激到筋膜的作用嘛。 对的对的。 那像筋膜枪基本上每天使都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在这一个部位，比如说我一直摁着，大概要摁压多 长？它要走的，它不是要 停在， 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它要走的。因为我说了，筋膜它不是一个点，它也不是一块，它是一个整体。所以，比如我说放松大腿前侧肌肉，它压住之后，可能它是慢慢去移动。 其实也像是你在拿泡沫轴在滚， 对， 只不过是这个筋膜枪， 对， 它用来这个滚。而且筋膜枪它不是有不同的这个头吗？ 对对对对 对对 对，那个就是看你不同的这个部位关节部位，然后去放松它那个点状的位置。但是好的筋膜枪，我跟大家说，可以说清楚啊。好筋膜枪就是你在深层按压下去之后，它的频率是不能变的。 嗯， 你不能说买一个筋膜枪之后啊，下下去之后使劲一按，就一打开，哟，好像不怎么动那种感觉，这个是不太合格的那种 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辨别一下啊，我的这个筋膜枪靠不靠谱？ 对对对，好的筋膜枪一定是按压下去之后。它是可以持续去发力的，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筋膜枪啊。 对， 当然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办法也不能忘记，而且很多传统的办法其实它也肯定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嘛。 对，像我平常的话，我还是会用一些泡沫轴和球，我筋膜枪用的少。 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将会听常教练和大家去分享这个原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筋膜，并且也提到了对于筋膜的放松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让我们日常的肌肉活动空间变得更大，而肌肉活动空间大，我们的锻炼效果也就会更好，自然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健身收效。同时，常教练和大家提到了几种筋膜放松的方法，有比较现代化的，也有一些传统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大家来交流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料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料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3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筋膜的放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我们可以用哪些常见的工具来进行筋膜放松。 像我平常的话，我还是会用一些泡沫轴和球，我筋膜枪用的少。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个在放松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球，它的点，这个点状刺激会更重。特别是在一些小的部位，比如肩膀啊、腰的地方啊，它的刺激会更重。而且呢，在刺激的时候是可以活动的。你知道，其实我们在筋膜放松的时候，不是说只是被动的，你就在这个地方放松，或者我泡沫轴指啥呀？不是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做大腿前侧放松，我正常是要俯卧在垫上，对吧？然后在大腿这个前面放一个泡沫轴，然后做身体的前后滚动嘛， 对吧？ 然后这是普通人做法。其实呢，它还有更进阶的方法，就是在你可以不滚动，比如说，哎，我觉得大腿中间有一个点，一般是某一个点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反应哈，那个点就代表紧张。你压住那个点之后呢，你接下来就要开始自己活动，我的小腿要抬起来和放下，抬起来放下，就让肌肉在里面去拉长缩短，拉长缩短。因为相当于怎么样呢，我在肌肉拉长缩短的时候，那个筋膜也会有略微变化，但这个时候已经压到这个点的筋膜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对那个点它的刺激会更加深的，更加深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在筋膜枪当中，很多时候因为它频率太高了，有的时候刺激也比较强的，所以你很难做这种的动 进阶的动作， 进阶的动作。 那当然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像球啊、泡沫轴啊，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去选择。而且这些就是它是大肌肉群、小肌肉群都可以去 对 使用嘛。 是的， 对 对。 当然这个就是泡沫轴做这个筋膜放松啊，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拿泡沫轴，像刚才常教练提到，比如大腿前侧， 对， 大腿的侧面， 大腿的侧面，对。哎，我说一下大腿侧面，大腿侧面这个叫髂筋束，对吧？髂筋束是人体当中最厚最长的一个筋膜，它就是一个大筋膜， 它就是筋膜， 对，它就是筋膜，它在旁边，就你其实你可以摸到这个膝盖，这个膝关节哈，一侧就外侧哈，然后你可以摸到的外一个条状的外侧，往大腿的方向走，就最下面是最明显，那个就跟一个跟进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吧？是波可以波动的，然后往上这一条，它往上是越来越宽，然后一直到髋关节，一到髋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最厚最长的一个筋膜。 厚， 它挺厚的，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有什么作用啊？它这个地方这像一个保护带一样，它要是没了，咱那个大腿那个骨外侧肌就散了，所以它在这地方是让护住它，是护住它，所以它紧呢。你为什么那些跑步的人他们要经常放松这个筋膜？他们这个筋膜如果是因为跑步骨这个腿这个地方它肌肉都比较肥大，还有就是那些打健美的就大腿肌肉比较肥大的那些人，这人呢他们筋膜是很容易紧的，因为肌肉肥大之后他会撑住那个筋膜，撑住他筋膜会很容易紧的。所以为什么在跑步的人群当中他们有一个问题叫这个髂筋束摩擦 综 合 征？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它紧了之后容易磨到那些骨头啊那些。但是你会发现放松外侧的这个髂筋束的时候，是反正10个里面有9个含着泪 就是我们看到大家一般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放松大腿外侧的这个髂筋束的时候啊。 对对对对，因为它厚，它的刺激感和你的本体感受会比较强。 又或者说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现在久坐的一些习惯啊，让它本身就挺紧张的， 会有。还有就是本身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基本上髂筋束都会紧 啊， 但是呢前提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髂筋束它还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它不能比如说我它紧它一定是紧，不是的。如果髂筋束 你给它弄得很松也不好，因为它对我们的稳定膝关节还有作用。 嗯， 所以呢，平常呢，如果你是经常锻炼的人，特别下肢锻炼，你放松它没问题。但如果你平常就是放松的频率太高，可能我天天都要压，然后早晚都要压，这个频率就有点太高了。其实这个 是也不至于， 不至于。对，你说我两三天压它一次，压放松没问题。你天天压就使劲压时间，它是可以放松开的。放松开之后，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就开始失效了。它对我们膝关节稳定性还有帮助， 哦，但是会有人到这种就是把它放松的这么夸张的地步吗？ 会的， 哦， 因为 也会有。 对，因为 我还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属于太紧，放松一会儿就觉得呀， 大部分人是 太痛苦了， 大部分人是这样 可能。 但是你知道原来我们就会碰到有些人就是特别痴迷那些跑步还有就是放松， 嗯， 结果他就特别热衷放松这个，就有事没事就放松他，有事没事就放松。 那基本上这些人他这边放松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感觉啊。 对，不刺激，你知道甚至他们会用球去压，明白吗？ 啊， 就用球侧卧拿。 对啊，刚才都说了点状是最痛的，既然他们都能用球来这么刺激吗？ 对，所以有些人就会，我们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地方有点太松，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你过了之后，啊，你膝关节稳定性是不好的。 对，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朋友来说， 是你 我们是应该要去放松放松它的。 对对，而且很多就是膝关节本身你有问题的朋友啊， 嗯， 你是可以放松， 反而 它是 应该多做一些。 很多人，你知道髂筋束它是紧的，很多人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属于这种类型。 而且我在这里说一个概念，你知道筋膜里面的大部分成分是什么？ 成分 对 是什么？ 是水， 水 是水。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吗，放松完之后就初次放松筋膜的人特别全身放松，你知道现在有些俱乐部里面他们会有这种放松课程，他其中就会有筋膜放松这一套，帮你放全身都弄啊，那时候就有人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全身挺放松的，然后呢也觉得 好渴 而且会累， 累 是这样的，就是晚上就觉得可能回家 也没干嘛， 啊，没干嘛，回家哎就特别累， 放松啊，没锻炼嘛。 如果是你是做了身体的全方位放松之后，如果你困的话别撑着，赶紧睡觉去。而且在就放松完之后的一段时间，你要大量补水。 嗯， 因为大量补水，因为我肌肉放松开了，就放松了。如果你是有充分水分的话，那个水是可以充斥到里面的。 嗯， 是可以有效防止它缩回， 又被缩回去。 如果你是缺水的话，它会又皱回去。 对， 它会皱回去。所以筋膜放松呢，它会，它这个周期会反反复复。它会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次放松，哎，好了，可能你到了明天，最快的就到明天，哎，觉得好像那个地方又紧了， 对， 哎，放松完了又好了，所以在筋膜放松当中呢，它就是因为它那个弹性本身是很差的，它很多时候它是以月为单位来看效果，对，用月为单位看效果，你比如说我现在。哦，我现在俯身不下去，哦，可能是我这一些什么大腿的这个筋膜紧张啊等等这些， 嗯， 可能平常拉伸可能这个两三周就明显感到效果，但筋膜的话有些时候会，它经常我们是以月为单位，就你每天放松每天放松，可能每天也不是每天放松了，就是差不多一周三四天吧放松完了之后有可能会变好，你知道可能中后期会变坏，对，就是那个效果会变得差，哎，就可能我放松完了之后没问题，但结果第二天还不如之前的，这是很正常的，它就反反复复的，但整体是向好趋势，整体是向好趋势的，然后基本上一个月之后你发现会比之前，它我所谓的好是怎么样，是稳定性的好， 嗯， 不是说你今天放松完明天就没效果，不是，它是有一定效果，整体是变好，就它稳定住的话是以月为单位，就可能我接下来一周不放松，我还是能到那个位置，它是以月为单位的， 嗯， 是，而那些肌肉拉伸什么比较快， 哦， 那些比较快，因为它你都明白筋膜它那种成分不一样，它是一个结缔组织，它的成分不太一样， 对，所以及时的补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对。 那像我们大腿侧面的，刚才说了， 嗯， 还有大腿后侧的， 大腿后侧、大腿侧面。大腿的内侧， 哦，内侧 放松的少是吧？ 哎，对，恨不得很多人都不会在意说大腿内侧的。 对，你内侧就是哪些人需要放松呢？就是有那种比如膝外翻那些，外翻就是 X 腿， 对， 他们是要放松的。 但是内侧的话怎么来进行？筋膜枪倒是可以这么打。那 青蛙你知道吗？ 嗯， 青蛙就是那个青蛙，一条腿是青蛙的那个样子，就趴在那个垫的，一条腿是那个泡沫轴斜着。斜放，然后压到大腿那一侧，然后做身体的左右摆。 哦， 是那样的啊，那个是就是放松大腿那一侧。 对 啊，然后大腿那侧比较敏感，就是放松的时候可能会敏感度会高一点。 他的这个放松疼痛感可能， 那都一样， 就比较敏感，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没怎么发力，结果哎那个酸痛感特别明显啊，是那样的。 那后侧呢？ 后侧简单，后侧就是支撑，我有点像是坐在那个垫子上，半伸直腿的，然后大腿 把自己撑住嘛， 对对对，然后泡沫轴放在大腿下面，放松大腿后面啊，很多时候你的感觉好像不那么明显， 嗯， 不那么明显，因为它肌肉太厚了。啊，肌肉太厚，包括大腿前侧， 嗯， 啊，很多时候我们，大腿的这些地方呢，如果可以的话，会用按摩棒， 哦， 按摩棒，就因为有人要给你压，压的时候是它的重量要上去， 嗯， 这样时间， 有点像我们在擀面、啊， 对对，那种感觉，就擀那种， 已经我们弄好的一坨面， 擀一个大饼那种感觉， 擀开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揉开的 那 种, 那种，对，很多时候自己做也是有效的，但你会发现强度好像没那么大， 嗯， 没那么大，所以就是如果是可以的话，有按摩棒的朋友啊，就是你可以让你的搭档，然后给你放松大腿后侧，那个是效果比较，但是放松的时候要注意呢，就是他那个腿不是完全伸直的。完全伸直的放松效果不是很好，它是你可以在它脚踝的位置啊、 嗯、 然后给它垫一点东西，就是让它小腿垫高， 微微抬起一点， 抬高，让这个大腿后侧这个肌肉是放松的，就别让它完全拉长， 绷着了、啊、 对，伸直了就完全拉长了嘛，完全拉长的话放松效果不太好，放松效果不太好，让它稍微屈一点然后放松会比较好， 嗯、 放松比较好，而且我们在很多放松，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啊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放松啊，如果你是俯卧位，包括在按摩院去这个放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脚踝那个地方不垫点东西的话，你会觉得那个脚特别难受， 嗯， 说趴那个床上嘛，就那脚，因为脚踝压力会大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放松的时候，都会习惯给客人会在这个脚踝前侧垫一个枕头，这样他会舒服一点，就是让腿这样稍微略屈一点，他会觉得反而放松，因为他放松的时候他整个身体都会放松，如果他脚躲在那个总是在那个地方不舒服的话，他会觉得整体身体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个人也不会放松。 对，当然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大腿前侧这个肌肉比较紧张， 对， 大家在做的时候可能感觉也会同样， 对，还有 会比后侧更明显， 对，还有小腿更明显的 啊，对， 小腿，因为小腿为什么明显，就是因为小腿的肌肉啊，它是承托我们整个身体的，所以它那个张力是很大的，因为我整个身体，你想想我每天的走路啊等等一些，我都会有这个绷脚腱的动作。 对，绷脚勾脚，绷脚勾脚。 所以你在放松小腿，特别是小腿下三分之一处，就跟腱这个位置的话， 嗯、 你会觉得特别刺激 啊、 嗯，特别刺激。 对。 然后如果你想更刺激的话，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就是单脚，就两只脚这样交叠， 嗯， 去压在上面，然后下面那个脚做绷脚尖、勾脚尖的动作， 嗯， 就有点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在放松的时候压住那个点。然后呢，自己做主动的活动，啊，你会觉得放松会更刺激的。但是你放松完之后，你可以做一些单脚的跳跃，你会发现你会跳得高 啊， 因为那个容易发力了。 对，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脚底足底筋膜 的足底筋膜 这个放松啊， 对，足底筋膜就是很多 一个传统的刚才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对，它是可以加快血液循环的。 对， 加快血液循环。然后，足底筋膜呢，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啊、足底筋膜是个什么？它其实就是本身筋膜的性质。如果你的脚足够瘦的话啊，然后你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足底筋膜的， 能看到， 能看到，能看到。就是你脱鞋脱袜啊，然后你看你的脚，就是抬起脚来，然后看你的这个脚底、啊， 脚底心啊， 你本来是脚趾头是不发力的，然后你突然之后脚趾头往上勾， 嗯、 用力往上勾，那个筋膜就会露出来。就足底下面一个扁的宽的一根筋、 啊、能看到， 能看到，能看到啊，你只要脚不是肥肥的，就 肉肉的啊， 肉肉的自己都能看到。如果你脚是瘦的，然后一勾脚尖，然后你会发现在足底中间的位置，那个是最明显的，然后就会立出来一个扁平状的一根筋，那个就是你的足底筋膜。 那我们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判定一下自己的脚是不是属于 对 比较瘦的啊， 对，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这根足底筋膜。 对， 就用这样的方法。 对，我们常说那个什么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就是这个地方发炎， 发炎了， 就它发炎，然后你要就是放松踩球这些。 那足底筋膜炎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长久没有给它进行放松，是比如说走的太多了、 嗯、对，走你 太久 了，这个跟放松没有太的关系，就是因为它的张力变大造成的。因为足底筋膜是干什么呢？它是在我们的足弓的下面，所以它对维持足弓是有帮助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足弓是一个凸起来的嘛， 对， 就跟小山一样凸起来，我下面拉一个筋膜， 我们就相当于把它想象成一个半圆吧。 对，就半圆。 对, 对， 下面这根横的是我的 横的，就拉住它。 对， 但是呢，上面那个半圆，我如果是受力，我人站起来就会往下压嘛， 对， 那个半圆往下压不变成有就那个圆就 变大那种感觉嘛，就变宽了那种感觉，然后往下压，那个筋膜就拽住两端的，明白吗？它就拽住两，它是个皮筋，如果它让你这样使劲往下压，使劲走路走多了嘛，就老下压，老下压，足弓往下走，那个皮筋就是老去蹬它，在它那个跟那个骨骼连接那个点那个地方就老拽老拽，它就开始出现发炎。 哦， 就那个地方，就老拽那个地方嘛，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原来我们讲过一期什么儿童增高那些，儿童增高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在他生长快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呦那个什么屁股疼啊，什么 膝盖疼、啊， 对，什么膝盖疼啊，就因为那个 小腿疼， 对，就因为那些肌肉的连接点那个地方老去拽那个骨头，他那个地方出现发炎，一个道理。所以在那些地方发炎，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放松呢？放松就是让他那个筋这块筋膜的张力变小。张力变小之后，不就使得那个筋膜和骨头之间连接点的压力，这个张力也会变小嘛？它的炎症就会很容易消退。如果你张力使用变大，那个地方一直拉着，那个骨头就容易发炎。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给足底筋膜 对 做放松啊！ 对对对对，所以特别是你在一些什么经常久站，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要老行走， 老行走，比如说你去老去爬山呐、啊、什么的这些哈、啊， 或者说像一些日常的工作，比如说 穿高跟鞋。 哦、高跟鞋， 高跟鞋 啊，这些 再加上本身又是久站的一些工作、啊， 是，就是要经常放松这个地方。 那就是说，用刚才您说的那种我们见过的这比较传统的这个方式，在上面踩着滚的那个的， 一般是用球 啊， 足底一般是用球，用泡沫轴它那个力是完全不够的。 我说的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木头的，我们家、 那个、啊 那个 也可以， 就在脚在上面可以像 是 踩着滚起来 的、 那个。 但 是 我个人感觉它如果你踩那个东西，它是本身有个半圆形的弧度的话、 嗯， 会更好。如果它纯平的话，效果不是那么好。因为你像我是有足弓的，我的脚的前面和后面，包括足跟的位置，它是有骨头的，所以在那个磨的时候，其实你中间的筋膜它是往上弓的。它是不是完全平，它往上弓的，所以你很容易压到脚前掌的骨头和脚后跟、 嗯、 而中间的部位是不太很好压到的、 嗯、 所以如果平的话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是它本身是个半圆 带一定弧度、啊、 带一定弧度会更好。所以为什么我说球呢？因为球的话你不会压到脚前面的骨头和脚后跟，你就会压中间那个地方， 只是在针对那个地方。 对，然后压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你不要在那去搓啊，就跟擦地似的搓、 嗯、 那个不行，是你先是要尝试性的就重心往前移，就先踩入球、 嗯、 你先不要前后滚，全往前游，就跟像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就给那个气球打气踩的那个踩气筒、 啊、对， 打气一样，然后你是脚跟着地的，然后你去踩几下试试那个力度，然后算是一个热身吧、 嗯、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敏感哈、啊，然后再压住踩住之后，然后做前后的捻， 嗯， 啊，做捻的这个动作，啊，就是你放松会更好。你千万不要搓， 嗯、 你搓一点效果没有。 哦，嗯，当然，这个地方应该也是蛮刺激的啊。 刺激，特别是这个人已经有足底筋膜炎的时候、 哦、 啊，他是特别刺激，但是，你得做，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是有好的。 嗯， 良药苦口。 对，就这么一听的话，觉得好像我们给筋膜做放松的时候，他。同样也都是基本上大部分的部位都是比较有这种对有这种痛感 的，但足底是比较敏感的地方之一、 嗯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大腿外侧、 嗯 还有一些地方比较敏感是在哪个地方呢，就在我们的肩胛骨下面 啊。我刚才正想说呢，我们刚才说完下肢了、 嗯、 上肢好像感觉 对 我们一般做的 不是 特别 多，但其实挺多的、嗯、最明显就是肩胛骨下面， 肩胛骨下面， 对，肩胛骨就后面这个下面、 哦、 我们如果是对侧手这样一搭的话，你会摸到一个横的一个骨头，对吧、 嗯、 横的明显的，然后到肩膀，对吧、 嗯、 这是我们的肩胛岗，肩胛岗下面就很丰满的一些肌肉、 哦、 就在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是一个倒三角形、 哦、 这个区域当中呢就是要用球去放松和按压。 那是不是自己靠在墙上 啊？对对对对对、 哎、 就那个狗 像 狗球蹭树 蹭，对 对 对 对对， 树那种。 但是你是要压住的做、 嗯、 你会觉得特别酸，但是呢这个你知道吗，它放松完之后对这个肩关节，就肩关节受限的人群哈、啊、你做这个是有效的，包括肩周炎、 嗯、哦也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他是要做这个的、 哦、 而且你知道肩周炎的人他们需要活动的，他不活动的话反而 就越来越退化了嘛。 对对，还有就是你的腰部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放松的。腰部那可以拿泡沫轴放松下背部，然后也可以用球的话一般是对着墙，躺在垫子上的话、 嗯、 有的时候你不太容易移动， 对、 不太容易移动，但用球如果放松腰部的话要注意一点，就是 一般来讲就是你的对侧脚，比如说我是放松我左侧的腰部啊， 嗯， 一般你放松的时候你是整体靠着墙对吧，你的右脚要稍微放松，就你我是放松左侧， 嗯， 左侧的腰，你的右脚要放松，这样的话放松是比较好， 就是在靠着墙的时候来做的时候， 对，就是右侧可能往前一点点，右侧脚往前一点放松一点，因为是对侧的，你可以回去观察一下哈，趴到垫子上，然后你抬你的右脚，你会发现你左侧的这个后面我们叫竖脊肌这一条比较隆起的这个左侧的它会立起来。 嗯， 如果抬我的左脚的话，我是 右侧 立起来，它是相对的。 哦， 它相对的一个，它是一个形成一个交叉力的。 嗯， 所以呢，你的右脚往前，我的左侧会放松效果更好。 嗯， 而且你的力呢就特别容易转到左侧。 嗯， 压住它，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胳膊呢？胳膊上的肌肉呢？ 胳膊上的肌肉很多时候如果是用球的话一般是小臂为主，小臂，对，小臂就这些小臂的这个末端靠近肘关节这个位置啊，然后一般是这个腕曲肌群和腕伸肌群，如果腕曲肌腕伸肌群的话用球就是放在桌子上，然后手腕放松的按把那个球放在那个小臂内侧或者是外侧啊，然后去这样做按压，对网球肘高尔夫球肘是有效的 啊，特别有针对性，啊， 对，它其实网球肘和高尔夫球肘分别就是这个肱骨内上髁炎和外上髁炎嘛， 嗯， 对吧，然后它就是对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放松的，这些啊，这小臂的大臂一般来讲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按摩棒放松会比较多， 嗯， 自己用球也可以，就自己拿球去按压肱二头肌 的那种啊， 对，然后呢我们会用按摩棒，但是用按摩棒要注意很容易压到骨头，很容易一定要找 大臂吗， 对，很容易压到骨头，因为你就一拉长之后它肌肉厚度没有那么大的， 对， 所以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不要压到一侧，一般我们是压到它正中间的位置， 嗯， 或者是正中间就前面也好后面也好，你不要往一侧压，一侧的这个肌肉它是有肌肉的但是它比较薄，你一摸很容易摸到硬的骨头 了， 对， 对， 它就很容易去压到那些骨膜，那些就不太好。 那我们前侧的类似这样核心肌群的还有没有 核心肌群，很多时候我们用拉伸用的比较多， 这个就不需要太多的去考虑， 对，没有太多 筋膜的， 没有太多，因为胸是可以的， 嗯， 胸是可以的，胸是比较是比如说拿球啊自己去按压胸部的， 嗯， 拿球去这样捻自己去做，然后呢这个泡沫轴也可以，泡沫轴它比较局限性，一般是趴在垫子上，然后把泡沫轴就有点是夹在腋窝下面， 嗯， 然后做左右，有点像那个内收肌群的感觉，那个腿换成手然后去做这个胸部的压，一般是胸外侧会多一点点，压到里面就不太多，因为里面有胸骨什么的就压着你也不舒服， 对，前面肋骨这些， 对对对对，你是用球一般我们放松胸部会多， 对，然后核心肌群也不需要有太多的， 核心肌群一般来讲我们在做筋膜放松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拉伸的方式，你不能排除拉伸对筋膜无效， 嗯， 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有很多点的，你比如说啊，你知道这个筋膜它放松，如果我们再讲，就是我现在是放松了这个点，比如说我是放松了大腿后侧，或者我放松了大腿前侧，对吧，然后我放松了胸，然后呢哎，我腹这个地方怎么办呢，我就要做拉伸，我要做拉伸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做那些瑜伽当中的那个就是弓箭步的弓箭步的 战士一式， 对对对对， 战士， 然后呢就弓箭步，然后手要抬高的， 对对， 这个是对胸腹和大腿整体筋膜的一个拉伸，就把我是怎么样，我是要把那条线全部给它拉开， 嗯， 是这样做， 哦， 是这样带动它去做的， 对， 所以其实筋膜放松就是我不是对，我可以对点，我也可以对这一整条线去做，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常教练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让大家对于筋膜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让我们大家的这个健身啊，也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啊。就一方面我们的确是了解了在日常的这个拉伸啊，它的确是分筋膜和肌肉的， 对对， 而且我们只有给筋膜做了更好的拉伸，才会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拉伸起到更好的效果， 嗯， 哎，才会有更好的一些体现嘛，啊， 对， 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呢也去重视起来筋膜的拉伸，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部位啊， 对，还有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 对，当然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了啊， 嗯， 还都是比较酸爽的， 最后我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提示一下，嗯，就是每一次按压的时间至少要两分钟 啊，两分钟， 对，两分钟，就你别是几十秒然后就结束了，两分钟